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这是第七季的第四集。那么先来做我们最新加入的粉丝留言小 talk， 耶！ 这一集的就是上一集呢播出之后呢，有一些可爱的网友按我们赞哦，还分享了我们的节目到他个人的这个专页上面， 还被追踪了，被追踪。 还有一位新的粉丝呢，追踪了我们的粉丝页专页。然后还有一个有一位朋友呢，他有留言说他是看了一张照片之后来听我们的节目，一个小男孩的照片。 是谁呢？ 其实是我的大哥啦。他之前都只知道我有录节目，但是他没有在听。然后刚好上一集呢，我们有聊到打电动，有提到他嘛？ 是那一位很有爱，半夜都帮你们收钻石的大哥。 对，就是帮我们收集钻石。对，那因为我分享了这一段，被我的小侄儿听到了这个节目，然后我的小侄儿呢就被他妈妈拍了一张照片，传到了家族的群组里面。然后我哥看到之后呢，也很好奇的就去听了一下。我想我没有讲他坏话，都称赞他帮我们收集钻石，他应该心里面也会很觉得就甘心了吧？ 应该吧。 好，那还有什么样子的网友来给我们留言呢？ 哎，我吗？还是蓝豆丝？ 哎， 蓝豆丝是不是断线了？ 我没有断线。 那怎么完全不讲话呢？ 因为这段是你的。 哦，是我的。 对。 我想要分享一个你们两个不知道的事情啊。 啊，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啊，我这几天有收到一个听众的来信，亲笔信，但是我们有保密协定，所以我没不方便透露太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 你跟别人有保密协定， 我跟那个写信的听众 是我认识的那位好友嘛？ 是。那我觉得可以分享的。 好啊，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没有遗憾了， 没有遗憾啊，真的就没有遗憾了。 什么东西没有遗憾？ 这个节目，我跟你讲。我原本的想法说 FB 有一个人分享，有一个人追踪啊，我就没有遗憾了。这个上一集就已经达成这个目标，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在我和维刚还很混的录音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这么混就已经稍微对这个社会有点贡献了，就是发现说我们的声音就是透过网络传达出去之后，刚好陪伴了一些刚好正在不知什么原因听到这个节目的人身上。那可能陪伴了他度过一些比较低谷的时期， 给了一些力量吗？ 也许 这种概念 也给了他们一些力量，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所以我看完这个节目，我内心很感动啊。但我这个人没什么不太会讲话，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心里的感受。 所以你刚才的心情心得是这封信的内容所提到的一些就是他听节目的时候所得到的精神的鼓励。 对， 低潮的时候得到的精神鼓励，大概是这样吗？ 大概是 我的推测，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无憾了， 无憾。那蓝豆丝呢？ 什么？哦，你说 你是不是在忙？ 我没有在忙，只是 我 想说，你怎么 有点累？ 我刚刚其实有一直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好像在 按什么东西的声音？ 是手机吗？手机某个小 手机、啊、 哦 ，iPad 上面的一个小游戏是吗？ 当然不是啊，我怎么会利用录音的时候？ 一般来说，蓝豆子录音的时候是最专心的，最投入的。 一般来说是的， 最投入的。 一般来说是的。 我知道蓝豆子最近比较累，比较辛苦，我们要多体谅他。也要在他最低潮的时候给他加油打气，给他一些心灵的支持和力量。 有，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录了这个节目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也是变得比较有力量，可以有力量去分享给大家，自己也得到一些力量。然后我力量就来自于每次那个粉丝页打开都会有新的惊喜。 哇哦，最近慢慢有一些新的惊喜。 对啊，有人追踪我们、欸、 而且还有一个粉丝我们稍后会提到，稍后稍后在近况报告完之后会提到 哦。那对，然后还有一个粉不是粉丝啊，就是王一位那个朋友，他就留言说，哎，那房间到底是整理好了？我是觉得， 第一他一定听得很认真， 对，听得好认真哦，真是很感动哎，就是原来我小小的房间也有引起大家的共鸣的感觉。持续整理当中，但是因为我父母想出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所以导致我的进度大幅超前了，超前。 你要不要解答一下那个谜题、啊、的答案？ 那谜题，你们聪明的你们一定是猜到了啦。 对啊，我承认。 我 刚 你猜什么？ 我猜那个忘记了，我猜什么？降龙十八掌吗？还是？ 不是 眼 不 见 为净、 哦、对，我猜眼不见为净， 然后我猜乾坤大挪移。 没错，居然李希姐猜对了，就是乾坤大挪移。那我父母实在太厉害，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乱丢我东西我真的会崩溃，所以呢他们就想到把所有东西就是假借改风水名义行强制整理之实啊。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强制搬迁， 这个超厉害的、哦、对，强制搬迁。所以你当把要东西把全部的东西搬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整理？ 真的。 然后风水又改了，哇，我现在坐在我房间的正中央好好的跟大家录影，根本就是跟总裁没两样。你知道吗，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要不要顺便去讲一下你的近况、嗯、这个整理房间这部分的近况？ 嗯，属于大宗。然后大家也知道说我月初大概在十号以内，就是上旬以内加班一定超就破表。没错，我这个月又达成了这个任务。 哦，即将要踏入那个违反劳基法的阶段。 没错没错，下个礼拜就违反劳基法了哦，不要来招我。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呢，他也说到就是他平常都是在慢跑的时候听那个快速街头的节目，然后我也觉得哦，原来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都是在做不同状态的事情，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像我呢，我自己是在通勤的时候，比如说我刚说哎什么大概上午或是下午要上传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准时的 download 下来，然后通勤时间就会听，然后甚至加班时间，因为我们加班时间就可以戴耳机嘛，加班时间就可以再听一次，所以大概一天就可以听到两次。但是呢，其实我偷偷会在录音完的时候自己听我自己的档案。 只有你自己的声音耶？ 因为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可是我那时候我听完之后，我就会跟伟刚说哎、欸，这一集把我的声音弄小一点，或是我吞口水的声音太多了。对，就会请伟刚说哎、欸，处理一下这样。 一直说要给你一个那个麦克风泡棉。 对， 但始终 就我们一年没见面了吧。 对啊，好像蛮久没碰面。 超久的 耶。后面的时候在哪里？ 嗯，我希望有一期是我们可以三个一起录啦。 好、啊， 就是三个在同一个地方录。哎、欸，那你们呢？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听快速街头节目啊？ 哎、欸，可是我们应该要先分享一下近况。 对啊， 蓝豆丝的近况大致上已经先讲了嘛。 对啊，大致上的近况就是我整天 就 在房间里面待着呢。 那来一下希姐的近况好了。 好啊，我跟你说，最近真的忙透了公司，然后我礼拜六要加班，然后礼拜天呢，哎，那就要早起嘛。礼拜天呢，这礼拜天我 敬爱的研究所的指导教授去世，然后他初五的时候去世，所以这礼拜天我要去攻击，也是要很早就起床。这件事情我说真的非常难过，我跟他毕业后其实我没有去找过他，有想但是不敢找，因为我觉得我们没出息，做的事情跟物理也没有关系，又从博士班毕业，然后就觉得好像跟他对我的期待不符，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找他。然后直到没想到下次要见他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去世了，然后内心啊有几次差点想要哭出来，但是都没有哭出来了。这样子 也算是一位对你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一位老师。 对啊， 所以你才会有这些的感触。真的想起来也是蛮感伤的。像我觉得除了家人之外，对我最重要的人可能就是女朋友和老师。所以像我的硕班指导教授，我就非常的敬爱他，我有把他的生日呢记到我的那个行事历里面，然后就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发一个简讯给他。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感动，这个小小的举动。 老师会回信吗？ 老师会啊，他就谢谢你记得我生日，然后祝你生活顺利之类，就回一个简单的回复祝福的祝福。我觉得我持之以恒到现在大概毕业第5-6年，每一年都做这样的小动作，我自己也很佩服这样子有毅力的自己，就是希望能够在心中有那么一点点尊师重道的那个成分继续保留。 我觉得一个老师啊，做到让学生记得他的生日，武汉 就跟 一个学生 的节目，我们节目有一位粉丝愿意提笔写信，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信的内容大致上是什么，但是听了希姐这样子的转述之后，我觉得的确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欣慰。 所以我刚才没有看过那个亲笔信。 当然没有啊， 没有。 跟你讲说是 因为那个亲笔信只能希姐看。 对，因为他那个人写信之前有先问我说能不能他先会不会给你们看，我说反正就是说他说如果给你们看他会写的不太一样，所以后来因为我想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我就答应他我不会给你们两个看，但是我刚刚已经跟你们口述了你们可以知道 核心的 我觉得 内容。好，所以这就是细节的近况。 那蓝豆丝呢？我会听到 你有鬼打墙吗？是鬼打墙吗？可是我刚刚不是讲过吗？是有一种鬼打墙的感觉吗？ 跟月初加班， 现在是换为刚，因为你分享到你的研究所的老师， 因为你刚那个太空虚了，空虚到我感觉不到你有分享过了 ，sorry。 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每一集要达到蔡先生我们拌嘴的要求，就一直要这样找我 查。OK OK， 好， 这次就达标了。 空虚，你说我空虚？ 达标，让我达标一下， 达标了，达标了。我是真的很好奇那个哒哒哒的声音，我相信那个哒哒哒的声音， 有 哒哒哒的声音应该不会进到收音机里面吧？ 当然不会啊。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是搭什么吗？哒哒哒哒哒哒。 没有，因为你知道，明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当然，今天晚上录音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明天也是一个转捩点。那造成这个转捩点呢，是我一对朋友夫妻，他们帮我创造这个转捩点，所以我是不是要跟人家说声谢谢？我是不是该跟人家说？怎么样之类的话， 所以你在写亲笔信？ 没有，我在回来的 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蓝豆，这个我可以讲。我跟大家讲，蓝豆是有个特异功能，它可以多工做事情。 哦，对。 哦，我没办法。 看蓝豆石，我亲眼看过他好几次，可以真的他是完全可以多功的，就是可以同时处理两件以上的事情哦，而且不会说做 A B 就做不好，做 B C 就做不好，不会，他可以。 对，这个我倒是有发挥过。 他真的是多核心的 CPU。 就是很多人不相信说我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情， 对对，我本来不相信嘛， 因为这两件很冲突。但是李希姐有亲眼看过， 但是我也有亲眼看过，但是我不是看到蓝豆是这么做，我是看到我姐姐这样做。我姐姐是左撇子，蓝豆是你是左撇子吗？ 不是，我是右撇子。 哇，那差一点点，我以为左撇子都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就是我曾经在小学的时候看到国中的姐姐一边看着电视节目，一边戴耳机听音乐，一边写作业，一边吃饭， 好厉害！ 在一个一两个，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他就把这四样工作都完成得很好。刚才听什么音乐？五百哦，浪人情歌哦。那你的电视节目剧情，不知道啊，男生跟女生分手啊，因为爸爸妈妈反对啊。啊，作业呢？写完了，用左手写的哦。那吃饭呢？右手吃的啊，嘴巴吃嘛。完全不冲突。 天哪，真的完全不冲突， 在我心中一直留下深深的烙印。 耳朵、嘴巴、 双手， 双手 多功 都用到了。 还是女生才可以这样？ 我觉得是女生才有这样的特异功能。然后时至今日，她已经那个有了两个小孩，她也是可以一边听那个儿童教材，就是如何教育小朋友的那样的CD 录音带，然后一边上那个网拍购买尿布跟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笔电播放着美剧，然后桌上那个写着明天要交的报告。 我偶尔去他家的时候还是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然后 还是觉得很震撼。 对，然后嘴巴大声嚷嚷那个自己的小孩快去洗澡睡觉这样子。我至今都还是觉得这样的画面对我是很大的冲击，我也想要模仿，但是我做不到。 我觉得你姐姐好厉害哦！ 我想你应该也有她的八九成吧。 我还没有发挥到那么这么极致，我顶多对吃饭还有那个看剧，然后再做一个专心要做的事情是可以的。然后可能偶尔要回，就是因为我两只手机嘛，偶尔再回一下讯息。四件事差不多， 就是彼此不会因为做 A 就忘了 B， 做 C 就忘了 D。 我们离题太久了，我们让维刚赶快近况分享。 我的近况没有什么了，我的近况就是上一集播出之后到这一集之前，我有去带一个学生营队，然后上台演讲，但是因为太久没有演讲，所以我觉得我讲的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回响单上面还是写我讲的很不错，很精彩，内容丰富，投影片制作精美。可是那个投影片是我两年前做的， 你有没有觉得很愧对那些人？ 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个投影片是我两年前做的，这两年我大概只改了大概不到三页或五页吧，但是大家还是就是还是有人说，投影片做得很精美，感觉得出来演讲者的用心，就是这样写在那个回馈单上。我心想说，那个是两年前的。那该高兴的是说两年前的我很认真，所以到现在还可以收到一些功效。还是该感叹，就是检讨自己说你两年什么都没有改变，你不觉得惭愧吗？就是我有那个两种心情反复在拉扯。对，就连到了今天已经是演讲完了第四天了，我还有点在拉扯，而且我甚至想要再回给那个写那个文章的人说，其实你到 YouTube 搜寻我的名字，就会发现我讲的跟一年前的那一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就你看录影带，就搞不好讲的笑话都是一样的。对，就我有点这样的反省，在反省我自己。我想如果有下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会多改几张投影片，让它更精美一点。这就是我的近况。每 个人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属于一种太平盛世，我们三个的太平盛世自己本身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在 不同的时候会要求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也还蛮令人感动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就这样子啊，反正这社会也没有很好啊或什么的，我就这样子就算了。但是就是维刚还会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 谢谢，希望我明年此时不会拿这件事情再金光报告一次。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刚才有提到一个网友，他提到了他是在跑步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我讲一下，今天本来的主题是说是分享听英雄旅程的旅程，后来我发现这个主题可能很难分享一整个节目，所以我们就暂定是英雄旅程的旅程，后面可能会有一大堆延续什么的旅程，好不好？ 太广泛了啦。 好，那休息一下吗？ 好啊，休息一下，稍后就来分享。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是细节。 刚才以为那边蓝豆丝我细节，蓝豆丝我细节，可这句话不是伟刚说的，那个我是谁？ 对，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一直点名我，然后又说对，蓝豆丝我细节，对啊，然后呢？ 要叫你赶快开始， 你累了， 然后你一直不开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真的累了。我很想把那个开始之前那一段一起放出来，但是应该是不会放。 不要，求你。 好， 因为 蓝豆丝我细节。 真的， 那个我是 维刚，我刚刚真的很对，我刚刚真的很对不起维刚还有细节，因为我完全就是进入一种空白的状态，因为我就是心里一块大石头放下了嘛，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说，人生就这样子。 你说的心里一块大石头放下是指你这几天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 神泣鬼神 事情？ 没有，不是这几天，是这一阵子来，其实我就是。就是人同时之间会思考很多事情嘛，除了你近期的事情之外，还有中期的事情，还有长远的规划，所以你同时会这三条线并行，然后会突发一些事情再进来再思考，所以我这个状态是已经持续了大半年，然后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算比较从之前就思考到现在，只是今天还有明天 收尾 就。对，可以收尾了，所以我就有点放松的感觉，因为就是那种感觉啦，所以我刚刚完全是空白，然后因为我刚刚一直重复蓝豆丝我细节，然后我就一直 repeat 蓝豆丝我细节，然后奇怪我刚去哪里，那我刚你要干嘛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集的标题是不是就打那个蓝豆丝我细节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旅程， 对， 好， 可以哦， 又帮我想到，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刚刚真的有十秒吧，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讲什么，完全不知道。 好，那我们就照原来捋过的，现在交由希杰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他收听蓝豆丝我希杰的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旅程。 好，我的旅程，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过。我上下班的交通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坐捷运，一种是自己开车。看我那个月有没有停车位，没有停车位的时候就是坐捷运。我特别喜欢坐捷运，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每月的个位数字是二的日子的时候，我可以在捷运上把快速街头英雄旅程那一集的听完。然后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怎样， 就录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的，但是在听的时候，你在捷运上会突然会 傻笑， 会对，而且是忍不住的那一种，你知道啊？你会觉得现在笑不行，我要忍住，可是我不秀，类似那种，就是要稍微忍一下，特别是跟蓝豆丝有一些拌嘴的地方，或者他自己分享一些蠢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都会特别想笑。 这就是记录人生的一种方式。 嗯，所以我的旅程其实也没什么了，我只是想知道其他人有没有不一样。但我自己也觉得有趣的是，坐捷运然后想笑又不能笑那。 哎，可是，在捷运上笑，大家也知道你在听捷运，应该还好。 是啊，但是就是会有一种， 还是觉得人 太张扬 的眼光看你， 太张扬。那我最近因为不是买 PS4 Pro 嘛，然后我。最近比较机车一点，就是边听然后边玩电动这样子， 双重的享受。 也不会啊，就这样子。 欸，这让我想 到，但他这样会不会很不专心？就是 没有 打电动 的那个电动，我就是打那种比如说练功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只要跑来跑去，然后有怪来，然后打这样就好了， 不用脑。 所以你可以专心的在听节目，没关系。 这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可以插。欸，就是有一阵子那个美国啊，他们就流行就是在那个交通工具上面，大众捷运上面看书，但是那个书呢，它的封面呢是自己设计过的，比如说他就把那个书的封面设计成摆脱贫穷的12种方法，然后就在那边假装看那本书，然后就会发现其他人就会探头过来看，很想要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这样 里面是什么灌篮高手吗？ 对对，里面可能是灌篮高手或者是其他。对，然后就有一阵子他们就很流行，就是写上一些很搞笑的书名，比如说什么如何让川普只做2天的总统。他就放在那边假装在看那本书，然后可能就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就是我好想要你的电话号码和你做朋友 ，Oh my God， 之类的， 这太厉害了，这一招。 对对对，所以或许希姐， 那万一看不懂英文怎么办？ 看不懂英文，没有，这是在国外， 就国外啊。你专心点 好不好。我是说，不是，我是说， 看不懂英文。 你从国外引进来这个书套， 不用 啊， 这个书套没有，这个书套是你 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对对， 自己做的。我以为是在代理在卖。 所以或许希姐下次在捷运上听快速转头英文程节目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面贴一个小小的贴纸，我正在收听快速转头英文程，然后挂号，哈哈哈哈，点点点， 不是挂号蓝豆丝我希姐 也可以啊，以后我们就把节目改成蓝豆丝我希姐好那个我好伟大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干脆这样子好了，我们去印一个 T 恤，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 QR code 是连到快速转球旅程的。然后呢，好奇人， 大家对着你一直扫你， 好奇的人就会，那这到底是什么连接啊？我觉得是我的话可能会这么做，我也好奇那个人连接到底会连到哪，然后我就去扫，就这样是一个无聊的节目，这样 是通往那样子的 T 恤啊，洗久了就会拉碴，拉碴之后 就会连到别人的 QR code， 定个100件， 就是会那 QR code 会变形，然后变成别人的吗？ 有可能 会吗？ 别人的连接， 然后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在听 BBC？ 我觉得这是个蛮不 错的，就是怎么连到 BBC 之类的。 如果我们有以后的节目分享，有10个人留言 啊， 15个人留言的话， 同时吗？同时， 就是 同一篇， 同一篇呢、啊？ 同一篇 有10到15个人留言的话，我们就来制作这样子的 T 恤，在大家 可以不要 吗？大家在搭那个大众捷运的时候，就可以穿上这样子的衣服，或戴上这样的帽子。 我觉得不要太大，就是大概在手臂好， 这样别人不好扫啦。 手臂，因为你要知道，人家要扫你 QR code， 他也要鼓起勇气把相机对着你， 不会 把镜头对着你。 你要背后，你一定要那个 QR code 在背后，不然人家会觉得你是在拍他正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会有一点那种性骚扰的嫌疑。所以我觉得，要么就帽子的后面，要么就是衣服的背面，要么就是 帽子边 屁股的位置， 边边 屁股不要， 赞成帽子， 好像感觉有点低级，帽子是吧？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这个 QR code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来宣传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一些想法的话，这一期也可以 留言给我。不要太蠢，我求你们。 对对对， 你们好认真哦， 好认真哦。 好了，然后呢？那换谁了？ 蓝豆丝希杰，我希杰，所以换我，换谁？ 管他，换你好了。 换我。嗯、哦，哎，我刚才就是想要分享说。我除了因为这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节目都是我剪辑的嘛，我会收集2到3个档案，然后就把它串联在一起，把不必要的声音剪断。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先大致上略听一遍。那剪完之后呢，发布之后呢，我就会利用需要开长途车旅行的时候，比如说北部往新竹啦，往台中啦，这样子长途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从工作地方开到台北的时候，可能也会可以听个半集一集，然后就会把它听一下。然后我也是跟希杰一样，就是在虽然我是开车的时候听自己的节目，但是也是会边听边傻笑，边听边觉得这段有点智障的。这大概就是我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一个状态。那这个不同于这个慢跑啊，就是慢跑，其实我觉得慢跑的时候听会不会岔气啊？我蛮想要问我们这位朋友 对 伙伴、 哦，对啊，慢跑很重要， 我解释一下 呼吸的调整。 就是有一位朋友有在 MB 留言说，他是在慢跑的时候听那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嗯，所以我刚才问这个问题， 或许他也可以再帮我们解答一下哦。 嗯。 那我还想要分享说，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要制作这个节目？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大约是2015年，2015年的年中吧，年中吧。我们的伟大的这个制作节目的心灵导师叫做瑞 ，RAY， 瑞呢，这个心灵导师他启发了我们。有这样的方式可以制作节目，然后我还受他的邀请呢，去北医，台北医学大学呢，去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对一群学生做谈话。那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做节目的样子，那我就跟同学们报告说我想要做这样的节目。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做了1-2集了试播，对，那我就跟同学们说，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有趣。对，那我当时找了希杰来一起，然后鼓励希杰跟我一起参与。 我想起来那时候跟我讲说，那个时候就是说做100集嘛， 嗯， 然后要用轻松的方式去做，就是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压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3分钟热度。 对， 比如说这个礼拜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手机 APP 吧，手机 APP 吧，然后希杰就去买2本书，我就去买2本书。很抱歉， 但看到第4章、 啊，现在、啊、都生灰尘啦。 对对对， 或者是说他想要研究什么 3D 列印啊，然后我想要研究什么 3D 构图啊，软体安装好，我就放弃了。希杰还比较认真一点，他可能还会真的打印一些东西出来。但是我想要知道那个 3D 列印机后来， 现在在楼顶上 有生灰尘吗？ 可能有 多多少少。 对，我们就是打算用一个没有压力的方式来制作这个节目，然后就分享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当时有参考一档节目是中国的，我可以说我们已经赢过那档节目咯。 那、啊、是啊、哦、 因为那档节目已经停播咯。 哦， 那个节目叫做东吴相对论， 很好听耶。 那个还蛮有趣，也是两个主持人在那边讲东讲西，讲东讲西。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如法炮制。虽然我们讲的东西并没有他们那么有料，但是讲东讲西我们也不是不会嘛，就来练习看看，然后就延续至今，又有蓝豆丝的加入。这大概就是制作英雄旅程的旅程吧。蓝豆丝， 蓝豆丝回来了， 哎， 你觉得 我一直都 超载，不要这边。 那我想要聊， 好像我在省油。 我一直很想知道蓝豆汁是什么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的那个什么时候不是什么样的时间会听我们节目，而是从何时开始听我们节目？ 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希姐说她有在跟你录一个节目的时候，我想说，录节目听起来很有趣，因为那时候很多那个播客嘛，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之类的？后来的时候有听一两集，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笑的。但是那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两个，所以我觉得好笑。可是，但是那时候我在，比如说在通勤的时候听，或是打开听的时候，说实在，我不会，优先选择你们节目听。那是 不意外， 不意外。其实， 不我一点我没有觉得我被伤到，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就总觉得就是就是当所有节目都听完，或者说我该听的音乐我听腻了，我就才会说来听一下你们来讲什么好之类的。 活腻了才听的。 而且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你们录音器材还没有那么高科技。 对啊， 所以声音的品质，我对声音的品质会比较要求，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杂，有点吵，就不是那么的舒服的状态的话就不能听。对，尤其是通勤的时候，捷运不是有那种气切的声音吗？就是那个声音有时候很大声哎，然后就会干扰你在收听的东西。对，没错，所以就是这样。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说你们有在录这个节目。是后来断掉一阵子，就是忘记你们有在做了。因为我以为李希杰的那种惯性就是 三天 捕鱼，50天晒网， 下一次就忘了捕鱼了。 对对对，类似那种，我想说应该没了吧。直到你们还在录的时候，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我先主动说，那加我算我一份啊？ 没有， 是我 问你的。因为我觉得你日子过得太苦，我想要帮你找点乐子，所以我那个时候问你。 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加入了。对啊， 的确是乐趣多多呢。 可是因为我跟你讲，每次听完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是有我的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吵哦，怎么会那么吵？ 那你这个娘们 话好多。 这没有，这句话没有贬义。 什么？ 没事没事，那观众有听到。 刚刚他说什么？ 听众有听到？ 刚刚他说没听到。我没有听到。 那你可以在那个下一次通勤的时候听，我会把它剪进去。 反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话这么多？而且可能我的那个声音的频率比较高，就常常会制造一种很尖锐的声音，所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听起来的话。 其实我一直想要针对我们那个节目此时此刻的状态，下一个小小的。下一个小小的一个祝贺词好了，或者是一个评语，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不小心的做了超过3季、4季、5季，然后我们有把它当成一回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但我们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的在做。所以蓝豆丝呢就会觉得，我们居然可以撑到第4季，好像是那么有一回事的感觉，所以才会愿意加入我们吧。也就是说，当你愿意把你在乎的事情当做一回事的时候，别人才会把你当成一回事哦。是这样吗，蓝豆丝？我想要知道。 是 是吗？ 还是因为我一开始加入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主要原因，就是原来你们有撑到第4季，或是说原来你们第5季开始聊了电影，是我有兴趣的 topic。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好像没什么人在听，那我也加入一下好了。 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改变、扭转命状的那个人？ 不是不是，就是觉得说反正我本来就是要低调一点。那没什么人在听的播客节目刚好很适合我。就没想到好像有人在听的时候，我就有点紧张。 找到了一个媒合的点。 哼，其实我还想要除了那个 T 恤上面印 QR code 的活动之外，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活动。 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最近，不要最近，我们再过二三十集，十几二十集之后，我们来邀请一位我们的粉丝或两位我们的粉丝，我们打电话给他们好不好？ 哦，好哎，就是现场 call 之类的，不是现场，就是也是有录音的状态。 好吧，如果状况不好， 那他怎么录音啊？ 我也不知道，我也还在想，所以我说不要最近， 扩音吧，扩音就可以了。 扩音哦，可以想想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应该不会非常困难， 或是请他打电话进来， 对啊之类的。只要我们能够把他的声音收进来，我们就成功，因为最后都是可以后置进去。 好， 值得研究，值得研究。 要继续 follow 我们哦， 继续 follow 我们，然后继续跟我们互动，让我们寂寞的心灵不会感到真的寂寞。 好，那我们 对于那个跑步的朋友，你可以带那个蓝牙耳机，就还是可以跟我们讲话。 然后边跑步，然后边跟我们互动。 对的，因为你总是要帮不同的状态的朋友，你要想一下。 那是在洗澡的朋友，你可以 带防水的耳机。在洗澡朋友 怎么听 呢？水声就会盖过你们两个声音，好不好？只剩下我的声音在那边。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 对啊。上厕所朋友有点尴尬。 反正总是可以克服这些障碍的。 哎，那我刚 是 你刚刚不是说要在你的那个自我的那个近况分享之后要分享什么事情，跟一个听众有关？我还没有听你讲， 就是我们蔡先生 刚刚不是讲过吗？ 你就是这件事？ 对，我只想要提醒大家说，我们还有这位粉丝哦。 其实 我刚刚马上就是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别的 哦，是啊是啊， 朋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这位蔡先生呢，跟我也是蛮有缘分的。首先呢，他的姓氏呢，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 我刚才想说，你姓蔡吗？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姓蔡这件事情？ 但是他的名字呢，刚刚好跟我姐姐的名字如出一辙。 你姐姓蔡吗？ 是你姐姐， 我姐不姓蔡啊。 不是，我说就是故意用另外一个姓啊。 不至于吧，有必要这样子吗？ 比如说我姓蓝，然后我就故意说我是黑，我姓黑， 黑豆丝 之类的。对啊， 你是说那个姓名里头的名一样是不是？ 对啊，搞不好是哦。 我觉得不是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应该就是刚好那个巧合。我看他的留言的那个内容也不太像是我姐姐会留的那样子的形式，所以我相信是不同的人， 但是就是跟你的有缘人。 对对对，真的是有缘人。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亲切啊，从小看到大的名字呢。这个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些反馈吧。 反正任何人来我们粉丝页按赞追踪的，我都觉得好亲切哦。 很像是我， 甚至有一个朋友，他叫来追踪我们的一个新的人，可以讲他名字吗？英文名字。 你是这个节目的主人，你想要讲就讲吧。 不好意思啊，那我要说啦。Emma， Emma， 我好喜欢这个英文名字哦，超爱的，超爱。 谢谢。 因为 Emma 她是一本童书的女主角，大象艾玛，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本童书？ 没有但是现在有了。 哦，我知道，艾玛大象，对不对？ 艾玛大象艾玛，对。然后还有艾玛史东，他也叫艾玛，还有艾玛华森，他也叫艾玛。 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 是不是？对，没错，就听到这名字就好可爱哦。 好，那我们的这个粉丝呢，有跟我互动的。算是都谈过一遍了， 一个都没有漏掉哦。 应该是吧，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漏掉吧。 因为其实就这几个， 其实还有我侄儿啦，我小侄儿有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听得在那边傻笑，好吧。 可是问题是，你讲到左上右下那一段，他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九九要这样？ 但是我想他应该这个小小的年纪，他应该就觉得很俏皮、很好玩吧，他应该不会生气。 至少在这之后他还要跟我讲话，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生气的。 哦，因为当我们有那么小的年龄层的听众，那我下次真的要认真来分享童书，我最爱看童书了。 那我们来找一 下，好简单哦， 童书 很简单可以看 童书， 可是它里面道理蕴藏的很深很深很深的道理，你小时候可能看不懂，可是到我这个年纪来看，可能就有很深的体会。 好，好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哦，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嗯， 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 超多了，我们刚刚废话比中间一段还多、 哦、我们刚才中间那一段聊了好多，但是我们在 对 休息之前呢， 不能剪进去、 哦、okay, 休息之前呢，我们是聊这个何时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为什么想要制作快速街头英雄旅程、嗯、为什么想要加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还有感谢了一些我们、收听的一些朋友伙伴、 嗯、 也提到我们心灵老师瑞之类的。 嗯， 大致上这就是我们制作这个节目的一些现况吧，状况吧，收听的这个节目的现况吧，状况吧。那我不如在现在再打个广告好了。如果你是在那个 Facebook 脸书上面点击网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你应该就是每次脸书提醒你的时候呢，你就会点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可以安装一个手机上面的 App 啊，比如说收听 Podcast 相关的 App，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搜寻快速街头、哦、或者 iTunes 也可以搜寻快速街头，应该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呢，你可以把这个我们挂在 WordPress 上面的这个平台加到我的最爱，然后每个月、哦、结尾是2号的时候呢，你就把它点开来、你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更新的节目。然后第四种方法呢，就是订阅八宝的这个网络广播平台，或者是安装八宝网络平台的 App， 并且加入我们的节目到我的最爱，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到这个 WordPress 里面呢，点选了节目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节目呢是挂在这个 Archive 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把 Archive 这个网站呢加到我的最爱，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方法是什么？ Archive 网站？ 对，就是因为我们把档案是存取在 Archive， 再把 Archive 的档案贴到 WordPress， 再把 WordPress 呢发布出来，然后发布出来的这个过程之中就会连接到 iTunes 或者是 Podcast 的 App、嗯、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呢丢到 Facebook 上面，所以很多的管道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录制一个节目最重要的伙伴是什么吗？就是伟刚啊， 就是把它 我们我和希姐只要负责讲讲话就好，但是他要默默做那么多事情， 基本上只要做三个动作啦，但是这三个动作其实也要花一两个小时，但是就是方便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透过不同的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试试看不同平台怎么听到我们节目，听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档案都是同一 个，就是强迫大家听四遍的意思。 试试看，都可以试试。 对，试试看，试试看。 好，那我们下一集要录什么？ 下一集我们想要录的是你最难忘的旅程。我最难忘，我们 最难忘， 我希杰， 就是蓝豆丝，我希杰最难忘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最难忘的旅程。那、啊、这个旅程是行而上还是行而下？ 嗯，都可以， 都来， 都来，都来， 都来， 难忘哦，意难忘、哦。 有时候形而下的旅程会有形而上的感受， 有时候形而上的 旅程会有形而下的感受， 会影响形而下的行为。 哎，对， 形而下的和形而上， 大致上就是这样。 Oh my god， 形而上下啊， 因为身心会交错影响。 对，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想到某些事情很扼腕，就是哦天哪，这样丢脸、 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有啊，还蛮常有的，不是吗？ 那我再讲个近况，就有点扼腕、我不知道是扼腕还是该高兴。就是我去光华商场想要买一个三用电表、然后我在网络上查到的三用电表呢，大概都是100到500块。然后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有提供三用电表，但是我不可能把公司的三用电表拿回家用。但是我觉得公司那个真的是太好用，所以我还是上网搜寻了一下，就发现 相同 要18000。 什么？ 要18000？ 什么？ 我就很扼腕，我就想说，好想拿回去用，但是它毕竟是公司的，我还是自己去买。 不能借吗？就是不能，就是登记说我现在借用人是什么？ 对，拿出来都不 行。那你把你东西要用电表的东西带进去就好了。 也可以啦，就这种。然后我想说，那我就买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好。 不行不行，伟刚、相信我，这绝对不行。如果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真的不要买。 对，然后我 因为只会觉得说，干嘛不多花一点钱就有更高的品质？ 是更多一点钱是18000，然后那个 所以 最烂的就是那个就是查到比较便宜，那都是100-200块。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信任光华商场的那个销售员好了，我就去跑去找了一间，那个老板看起来老老的， 对。 然后我的那个投射是想说，他都在这边做这么多年了，他年纪这么大了，他的店面看起来破破小小的，他都还没有倒，那他想必应该是有一个商誉在那边，应该是有他的可取之处，他才没有倒。所以我就走进去说，老板，我的三用电脑的需求是这样，我的预算大概是800-1000，你有没有推荐的？然后我就看他往那个200-300块的那个区域走，我心里就有点害怕。哎，就好险他并没有从那200-300块的电表里面拿一个给我，而是拿了一个看起来确实不像是200-300块的电表，然后就测试给我看，然后就说你需要什么功能？我说我需要2道小数点第二位。然后说这个刚好是小数点第二位。不是第三位，也不是第四位，刚好是小数点第二位，然后就量了给我看。哇哦，还真的是小数点第二位。但是我们公司18000的可以量到小数点第四位。好，那我想说，当然就没那么多钱嘛。然后他就推荐了之后，就拿给我，我就说好，我就买这个，多少钱？他说你刚才说800-1000嘛，那就算你800好啦。可是你知道他讲这种话，会破坏我刚才对他的信任。 因为本来可能他是开500， 因为 他没问的话， 对，因为如果我开始说，老板，我想要买一个500-800的电表，他会说，你刚才说500到800，那就算你500好了。 所以你在买东西的时候，真的不要让老板知道你的底价。有些人会问你预算，我跟你讲，我都怎么回他，你知道吗？你就要跟你就讲嘛，你就讲嘛，我就说你就推嘛，我再看我行不行。你就直接这样跟他讲会比较好。 我后来有上网 Google 那台三用电表的型号，我很庆幸他在网络上面有资料，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买贵还是买便宜，还是买刚刚好。 啊，我最不会这样子，不去 Google 我已经买的东西。 啊、真的、啊，我就是这么、这么，就是思想有点不纯正，就是明明就已经买了，也用的还不错，但是就是忍不住想要知道为什么老板最后会说那一句。那你刚才说800-1000，那就算你800好了。那种感觉很像是， 我懂了， 很像是你说了这个价，我就给你这个价。他会不会实际上只要760块？ 这就是人的那个啊， 人的那个，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看有没有他搞不好相信你，相信他是说真的，相信你，相信他是说真的，但是你怀疑着他，所以你对他有不信任感，所以你们之间就有不信任感。 的， 因为他发现你犹豫了， 没有，我没有， 就觉得你在怀疑他。 我很阿莎莉，我说哦，好啊，好，我就拿1000块给他，找我200。 但是维刚，你居然看到那18000电表，不会买一模一样18000电表？ 买不下手啊。 对啊，怎么可能买得下手？ 真假的？ 我又没有要量什么高精密的东西。 那这一方面我倒是对金钱概念没有很好，因为我只要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好用，不是喜欢，是好，确定好用，然后我觉得它 CP 值有到我的标准。 CP 值可能没到，它确实超好用。 没有，我是说对超好用，然后我觉得对这个价钱就是这么好用，没错，我就把它定为标准了，所以没有跟它一样，我不接受比它等级低的了。因为我曾经吃了太多这种苦。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地方，我自己有一个200块的电表，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个200块的电表有多烂，然后我也知道那个18000的电表有多好，所以我想要买一个两者之间的，所以我才会提出说我的预算是800 一千。但是你买的那个800好像也是偏向200块。 对啊，事实上也是，但是它已经超越我200块的功能许多了。 好啦，也是， 所以我也算是什么，算是觉得好啦，也不算，就算贵一点点也合理啊。 嗯 ，Oh my god， 我们这一段收尾说太久了。 对啊，我只是想要分享这一个二晚的 旅程， 小旅程。那我们下一集呢，就是类似这样子，但是是难忘的。像这种就我可能过两个礼拜就忘了，就不难忘这样。好，就是形而上形而下都来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要分享蓝豆丝我希捷难忘的旅程。 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还记得之前听众朋友有想要分享什么，还有这个想要分享什么的话，也可以再留言给我们。 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啦，欢迎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 拜拜。